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有一首美国黑人的灵歌，英文叫做 Were You There， 中文翻译成你是否在场。这首歌问说，当我主受难，你是否在场？当我主被钉，你是否在场？当我主被葬，你是否在场？我今天也要就问你们说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们是否在场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在场，这个是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事情，你当然没有在场，你还没有存在，你当时当然不在场。但是那时候是谁在场呢？有很多不同的人在场。首先有一些耶稣的门徒，至少约翰一定在场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一些其他跟随耶稣的妇女，他们也在场，还有罗马兵丁，也有宗教领导人，他们也在场。他们在那里主要是在讥笑耶稣。那么我还漏掉谁呢？就是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可能最近的那两位，他们是谁呢？就是他们跟耶稣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他们两位是谁我们不太知道，但是他们大概是在社会上蛮厉害的罪人，像现在的比如说恐怖分子一样，就是很糟糕的罪人。通常只有那样的人才会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在那边痛苦地死。那两位犯人的其中一个也承认说，他们两个这样受刑是应该的，因为他们所受的与他们所做的相称，他们所做的大概就是蛮可怕的事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的人，虽然我们当时不在场，但是我们像不像比如说那两位在场，就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位犯人，我们像不像他们两个？那我想你们第一个回应应该是当然不像，我不是一个恐怖分子，我绝对不像他们两个，这些两个所谓的大罪人、大犯人。那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社会里面，在人看来，的确需要有这个区分，这种大罪人跟其他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对上帝来看呢，他是怎么看人的呢？对上帝来说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100%完美的没有任何罪的人，那另外一种就是有罪的人。那如果是这样分的话，你是属于哪一种？如果是这样算的话，那么你就是跟十字架上的那两个犯人一样，无论你的罪是什么罪，无论你的罪是多少，你一定还是罪人，跟他们两个一样是罪人。但是你说啊，这不公平，我明明比他们好啊。但是就是你这个态度是你其中的一个罪，这个态度我比他们好，就是两个礼拜前在浪子的比喻里面那大儿子的罪。他说，父亲拜托，你怎么给你那位和娼妓吞进了你产业的儿子，你怎么给他宰了飞牛犊吗？我呢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但是你连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你都没有给我了。父啊，你这样不公平啊。这样骄傲地喜欢跟别人比较的罪， 也另外像那位法利赛人在耶稣另外一个比喻里面的罪，耶稣说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外一个是税吏，他们两个去圣殿祷告。那法利赛人向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我们就是这样喜欢骄傲地跟别人比来比去，为了结论啊，我还是比他们好啊。但是我们应该跟什么来比呢？我们倒是应该跟上帝的标准来比。比如在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里面，这个标准，腓立比书第二章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你有没有以基督那样的心为心？耶稣虚极了，倒空了自己了，为了卑微地服侍别人。耶稣不是跟别人比较，如果有的话他当然会赢。不，他没有跟别人比，他反而卑微地服侍那些别人，那些罪人，甚至为那些包括我们这些罪人，他替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卑微地服侍我们。那你有没有以那样的心为心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结论呢？没错，我们应该都不是恐怖分子，那些外面社会上所谓的大罪人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罪人。我们如果跟上帝的标准来比的话，我们一定都不合格了。因此，虽然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没有你和我在场，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完全合格。那时候跟那两位犯人一样，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该受刑罚的，也不仅在十字架上受刑的，更是永远在地狱里面，永远与上帝完全隔绝了。好，若回到一开始我问你们的问题，2000年前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是否在场？答案当然是不在场，但是你的罪在场。是的，你的罪在场，这是个奥秘，是个神迹。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但是你的罪已经在那里。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比如在以赛亚书第53章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们众人，无论是什么时候的众人，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这包括你我的罪。当时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旁边两个犯人的罪在耶稣的身上，下面宗教领导人、罗马兵丁、耶稣的门徒和他母亲的罪也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你的罪也归在他身上。也是你的罪，包括你骄傲地喜欢跟别人比来比去的罪，这些罪也都是归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也受你的罪所赢得的、所赚得的 上帝的惩罚。当时是非常清楚，耶稣是充满我们罪人，我们众人的罪恶。那哪里很清楚呢？当时你看天就知道，就是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下午三点，太阳没有光，就是黑暗了，都没有放光了，好可怕。圣经说那三小时也应该是太阳最大最亮的时候，中午到三点太阳反而没有光，是完全黑暗的。上帝是光，他也创造宇宙一切的光，也包括太阳的光。黑暗乃是邪恶，是撒旦，是地狱。当时那黑暗围绕着耶稣，吞灭了耶稣，好可怕。耶稣自己是世界的光，他也是创造光的，但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黑暗好像胜过他。这是因为耶稣担当你我的罪。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那黑暗也表示圣洁的上帝正在惩罚这位最大最大的罪人耶稣基督。上帝看到那么多的罪在他的身上，一定要审判他，好好的就是惩罚他，是蛮可怕的。那最奇怪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位最大的罪人，他本身是完全没有罪的，耶稣自己连一点罪都没有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甚至那耶稣那旁边的犯人，他也都知道这个，也都宣布这一点，下面的兵丁也都宣布了这个事实。那其中一个犯人告诉另外一个犯人说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完全正确的，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他是没有罪的。那罗马兵丁他怎么说呢？耶稣刚断了气的时候，这位兵丁承认说，这真是个义人。是的，无论是在人面前或是在上帝的面前，耶稣是100%的义人，这连一点，就是他是连一点没有罪的。但是他当时在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，好不公平，好大的爱。这也就是另外一段圣经所说的，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是的，基督是那位完整的义人，替我们完全不义的人受苦受死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那段经文继续说，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这样做是为了拯救我们，耶稣就是不拯救他自己，为了拯救我们罪人。又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人三次也承认这一点。首先宗教领导人讥笑耶稣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就是因为耶稣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，他故意不要救自己，为了拯救你我。第二，兵丁也笑耶稣说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照样，就是因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是那些军兵的王，是全人类的王，也包括你的王，耶稣故意不要救自己，为了使我们罪人可以永远在他的国度里面。好，第三，其中一个犯人一样笑耶稣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这位犯人根本不知道 就是因为耶稣选择不拯救自己，他就是在拯救那位犯人，也在拯救你和我。那么耶稣有没有救的成功？当他快要死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清楚记号让我们知道他的确成功了。经文说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幔子是指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把圣所和至圣所分隔的幔子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可以经过这个幔子，到至圣所里面与上帝会面。他去的时候也一定要带着动物的血代替有罪的百姓而被杀的动物。他的血大祭司一定要带进去撒在约柜上，在施恩座上。上帝看到这个血就没有把大祭司杀掉，因为大祭司他也是有罪的，本来也是该死的。但是现在耶稣死的时候，上帝自己就把那个幔子就是裂开了。现在因为耶稣那位上帝的羔羊已经被杀了，我们再不需要杀动物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直接地坦然无惧地到圣洁上帝的面前。这圣洁的上帝也不会把我们这些罪人杀掉了，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被杀了。这个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了，现在整个圣殿我们都不需要，耶稣自己就是圣殿。透过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我们就与圣洁的上帝完全和好了。所以2000年前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不在那里，但是你的罪是在那里的，并且耶稣当时就完全处理你的罪，他代替你为你的罪而受上帝的惩罚。当上帝借着他的道和洗礼赐给你信心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耶稣当时所给你赚得的拯救。圣经说，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与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连接了。你看，在洗礼里面，你还是在场，在洗礼你还是在场，并且领圣餐的时候，你就在领受那同样耶稣的那个受苦受死的身体和宝血。是的，在圣餐里面，你还是在场了。今天你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，受死又复活的耶稣，他也在这里。他在他的道里面，他也在圣餐里面。你今天在这里与他同在，并且你会继续跟随耶稣。他的肉身受死，你的肉身有一天也会受死。但是你死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与耶稣在一起。就像耶稣告诉那其中一个犯人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同样，你肉体死的时候，你的灵魂马上就会与耶稣同在乐园里了。之后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跟耶稣的身体一样会复活，这样你身体和灵魂就永远在天堂里与耶稣同在。是的，你会在场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